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由北京市地方质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北京市方志馆和北京市教育质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承办的北京市恢复高考40周年展在北京市方志馆一层展厅开展。本次展厅涉及高考报名、命题、考卷、评卷、志愿填报、录取等六个方面，以图文展板、电子音像、实物与沙盘模型等形式呈现了北京恢复高考40年来的改革历程。本次展厅免费向公众开放，参加本次展览的朋友可以在9月30号前前往朝阳区东三环南路88号北京市方志馆。景点九六九责令带你听资讯。北京市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在19号上午审议了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的草案。草案提出将提高出行停车的成本，强化停车入位，引导公众主动选择有位购车，将以差别供给为原则，中心城少车位高收费，在旧城区等空闲地可设置临时的停车设施，单位或个人可以开展停车泊位的有偿措施共享。7月19号，北京市召开了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工作交流推进电视电话会，会议全面总结交流了北京市提高工作性服务业品质的行动计划推进情况，全市基本便民商业网点的规范化、连锁化水平以及社区覆盖率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北京市上线扫二维码开发票，今后企业间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时更加准确便捷，购买方企业在开发票时不用费神地逐一记住自己企业的税号和企业全称等信息，只要让销售方扫一下自己的二维码就能开好发票。记者7月19号自国税局了解到，北京市已正式上线发票助手电脑端软件以及安卓版的手机软件，利用二维码技术扫码开票，有效提高开票效率。 只有你不再等。 人漫游。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中国乐坛有这么一个声音，有限的拥有几个天籁之音和可以媲美王菲的声线，却从未真正的大红大紫过。而如今他已不再年轻，他的名字呢叫做金海心。最初凭借着一首把耳朵叫醒迅速窜红，而后却慢慢的淡出了大家的视野。而在第四期的蒙面唱将，金海心用一场叫醒观众耳朵的视听盛宴，也重新让大家记起了这个声音。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泽林。听到歌曲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

往上。